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 4:06，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虽然星期三，但我依然可以穿得很时尚。各位好，我是男神泽华。 什么意思？这个节目的代名词就是时尚，为什么星期三就不可以时尚了？ 星期三 是我们一贯穿主题的东西啊。 而且大家会很好奇，说你穿成这样也好意思说时尚？ 我下一句就是要这么说的，很感谢你先自己刨活。 这两年很流行男明星穿成这样的老汉衫，显示出自己的身材，哇，姣好。 你只符合了，如果把你刚刚那句话分成三段的话，你只符合中间那个穿老头汗衫这一个命题。 哎， 第一个男明星和最后一个身材姣好，对你来说都是伪命题。谢谢。 你知道咱俩加一起算什么吗？ 什么？ 打一首歌名。 什么？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两个季节在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直播间其实如果开着空调的话，大概能够保持在25度左右，算是一个舒适的温度。但是因为开始直播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再开一些就是凉快的东西。 哎， 于是我们的直播间温度就会从25度上升到33度左右。 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另外两位嘉宾，大家可以看一下身材非常非常好的两位嘉宾。 那才叫身材姣好。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光临我们女神百分百辣妈正传环节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首席普拉提教练妮娜，欢迎一下。 自我鼓掌。 好，你们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要不然一会儿对，把话筒可以往你们身边挪一下。你选一个你觉得看上去特别有眼缘的一个就好了。然后身边这一位帅气英俊潇洒的男士呢，就是我们的课程总监，也是体能训练方面的专家鲁晨，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 各位如果想要看到我们今天两位身材姣好的男女嘉宾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啦。 鲁晨很羡慕我今天穿了老头汗衫。 为什么？ 我相信我这身衣服穿在他身上一定会更加的好看。 因为他有胸肌。 对， 你只有锁骨。 那我的锁骨很漂亮。 你还好有锁骨，如果你没有锁骨的话就真的没什么可看的。 所以想看泽华锁骨的记得要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大家不要走开，不要换台。我们今天会聊跟产后修复相关的话题。其实关于产后修复，因为我本人走过一段算是弯路，所以有很多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两位很专业的嘉宾可以帮我们的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里头的网友，我们的辣妈，我们的酷爸们，去找寻一条最便捷最不会走弯路的正确的道路来进行产后修复。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首先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要说产后修复，我觉得第一个 不能错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的辣妈们都会经历过的一个比较痛苦然后让自己很绝望的一个阶段，就是在产后大概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在产后大概三个月左右，老话叫做当孩子开始对你笑的时候，妈妈就会开始脱发， 这个是必然的， 是不是？妮娜你也经历过对不对？ 当然当然、uh-huh、对， 我当时有一个闺蜜，好吧，就是小雨本尊。 哦哦哦，他有没有在看？ 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也是 我的好朋友。是好话还是坏话？ 跟好坏没有关系啊，就是事实存在。因为我的孩子比他的孩子要大三个月左右，所以我先经历了产后脱发这个过程。当我正在经历产后脱发，快要走出那个阴霾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进入到产后脱发。我有一次见到他，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亲爱的，你一定要注意，很快你就开始脱发了。”他当时、 我要学一下他。 他那个表情是什么样的？来学一下。 你以为我是你 他当时表面没有表现得这么明显、哎、但是我能够从他表面礼貌的微笑的背后看出他其实内心是在翻白眼的、他内心一定在想说那是你我才不会， 对 对。然后等到大概没过半个月以后，他有一天给我发微信说、袁一，我真的脱发了，而且是那种我坐在那儿不动满地都是头发，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所以这个事情对于每一个就是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妈妈来说都是很熟悉的， 很熟悉。 那段时间， 所以她一定是第一胎。 对对对，大家都是第一胎嘛， 对 对、就是每个人都一定会经历，不管你是不是吃了黑芝麻，是不是吃了核桃， 是不是用了何首乌， 用了那个什么王洗发水。 对，那段时间你就真的想要去市面上搜罗各种什么防脱生发液，但其实用什么都不管用。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跟那个你体内的激素有关，而且是因为你在孕中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很多的脱发，如果你发现的话你的脱发变少了，它就是它的头发的生命力在这个时候是变长了， 对， 等于说它这个时候没有脱，但是你生完了之后因为体内的激素有一个急剧的下降， 对， 导致你的头发开始正常的脱发，它是正常的。 所以就是说出来混总有一天要还的你在怀孕期间几乎不脱发， 对， 所以你在怀孕生完孩子以后那三个月左右你要把之前那个账给还了， 没错， 看似掉了很多头发但其实都是正常的， 非常正常， 只要你稍加护理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不会的不会的。 是，那么当然脱发这个事情对于产后的妈妈来说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对于现在很多快节奏生活下的年轻人或者是即将步入中年的人来说， 你怎么这样说男嘉宾？男嘉宾很久没有说话，你就这样说男嘉宾？ 但是我看你的眼神是看着他的。 走走走，我们俩携手离开。 就是你知道现在就是大家聚会的时候，可能以前会聊什么你最近买了什么新的时尚单品啊、化妆品啊什么的，现在大家会默默的观察一下对方的发际线是不是开始往上提，然后就能够默默的观察出哪一朵塑料姐妹花最近压力比较大。 你的意思是见面就说，哎，你后移了3厘米，你后移了5厘米哦。 所以就是脱发这个事情对于现在很多的都市人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去关注的一个话题，当然所以也应运而生了一些化妆品的单品是用来帮助都市人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场景的，就是一些可以临时抱佛脚的东西，叫做发际线粉。 嗯， 你听过这个东西吧？ 可以涂， 对，可以抹在， 可以遮起来。 对，基本上很多女生如果爱扎头发的话， 像描眉一样，类似那种感觉， 对，像眉粉一样，就是我们的这边女生容易在这个两端会有一些头发比较稀少， 是是是。 男生的话， 你刚才不展示，真的没有看出来。一展示，原来发际线那么靠后啊！ 哎、没有，还好啦。 我以为只是你的本肉大， 我只是本肉大而已。 原来并没有头发。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市面上都有很多各种形形色色的这样的一些可以补救你发际线的一些单品，比如说这款长得很像就是气垫粉饼。但它颜色是那种黑棕色，一般都会有一些颜色的选择，根据你的发色来调整。这种是气垫型的， 这会不会太黑了呀？ 就有的人头发， 我觉得现在大家头发并没有这么黑的， 有别的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然后最近呢，有一个日本品牌推出了这样的一款产品，也是挺好用的。它的这个粉有三个颜色可以选，黑棕、深棕和浅棕。关键是我觉得这把刷子特别好用，它是可以深入到你的这个发系当中去填补，你 就可以把你真实的头发颜色也涂成这个颜色， 对， 看起来比较真实一点。 有一些稍微岁数大一些的鬓角开始有白发的，你抹完以后可能就可以让那个白发就暂时消失一 下。你怎么又说男嘉宾？ 哇，没， 男嘉宾并没有白头发。你先老针对男嘉宾哦。 你不要老 Q 男嘉宾，真讨厌。然后包括像女生，就是我刚撩起来这个额头两个地方长犄角的地方，也是可以适合用这样的小刷子来刷一下的。 我头上有犄角，犄角。 我们的 KTV 机器坏了以后，我们的男主持人真的是很爱唱歌。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在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资讯当中推荐给各位的一款很神器。大家如果有这种脱发呀、发际线后移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去入一款这样的单品。 嗯， 接下来就要讲到真正的产后修复的事情了。很多的女明星你都会觉得说，我们是真的生了一个孩子， 嗯， 但是好多女明星感觉是去医院溜达了一圈，然后抱了一个孩子出来的。 因为好像 Angelababy 生完以后第二天就出来了， 嗯哼， 从她的这个体态啊，包括走路的样子， 是三个小时以后， 哦，对，当天就出来了是吗？ 对，就出来见媒体了。 然后容貌也是感觉都就进去玩了一下，看了一下朋友， 对对对，然后把朋友的孩子拎出来了， 简直吓人。 很多外国的女明星也有这样的让大家很羡慕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实现的？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揭秘一下，但是我们必须要前提告诉各位的是，这种方法适合女明星的方法不见得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嗯， 因为个体是有差异的。我们也欢迎妮娜还有鲁晨可以随时补充，好不 好？ 好 的。 我们先来说一说最近今年上半年刚刚当妈妈的林心如，她的产后修复也是做得很不错的。她在最近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就亮出了自己的食谱，她的食谱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让泽华来念一念她的这个食谱，看一看咱们的差距到底有多少。 早餐吃的是低鸡精的面，低鸡精两包，酱末炒蛋，杜仲汤。杜仲汤是什么？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他们的自己的料理是那种咱们内地 像一种中药似的。 对对对，杜仲是一种中药。 很多人不是说鸡精不太健康吗？他要低鸡精两包，然后酱末炒蛋。 我觉得低鸡精不是鸡精，可能是一种东西， 是低进去是吗？ 对， 滴进去 就是滴进去的滴， 哦， 一滴两滴的滴，滴鸡精两包。 咱们来看午餐， okay， 午餐呢是烫猪颈肉或者是蒸鱼，蛋白质要两到三份，五谷饭三分之一碗，然后烫青菜。 嗯哼，这是健康的呀，蛋白质、蔬菜，还有五谷杂粮嘛， 真的很健康。但是它有个下午茶，下午茶呢是两份水果，其中呢是以草莓、奇异果和番石榴为主的。 糖分不是很高是吗？ 糖分不是很高 ，VC 比较多， 嗯。 到了晚餐就比较好了，晚餐呢是烤羊排或者是煎牛排以及烫青菜。 嗯，其实听上去大家可能觉得说，啊，这女明星吃的很多嘛，但是前提是她是产后， 嗯， 她要喂奶， 嗯。 其实很多的妈妈们在产后会吃很多，一天加起来可能会有六顿饭， 对， 三顿正餐，三顿点心，这样才能够保证奶水比较充足。但是如果你想要迅速去瘦身的话，可能那样吃再包含一些比较高糖分的食物的话，就真的不太容易瘦身了。 其实从西方，我觉得西方人和东方人可能体质上有一些不一样，嗯，可以是吧？然后但是呢，西方人他可能比较更多的是专注怎么样去补水在产后，因为其实你的乳液里面需要大量的水分， 对， 蛋白质当然需要，但是如果你保证一个比较正常的饮食的话，其实蛋白质也是蛮够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建议我们就是中国的产妇产后之后不要过度的过量补，过量的补的话你就会产生很多体重的增长、 嗯， 然后对你日后想去再把它减掉就会比较困难。其实最重要的是补水。 哎，但说到补水，林心如也是每天喝大量的汤的和其他的饮品。汤类她喝的是鱼汤，还有台湾不是爱吃那个藕蛙煎， 对， 它是那个蚵仔汤。 嗯哼。 此外呢，饮品还有一天300cc 的黑豆、红豆或者是红枣水， 这是很好的排水肿的， 没错， 饮品 是的，是的， 嗯，很多我们国内的。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妈妈们，可能在产后，他们的老人家会给他们安排很多什么猪蹄儿汤啊、 鲫鱼汤 汤啊、 嗯、 老母鸡汤啊，就一定要补补补。但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教过大家，在产后的一个星期当中，是不以补作为主要的目的的，而是要以排作为主要的目的。 是的，是的，嗯，是的。这时候你体内有些淤积的毒素或者血什么需要排出去，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建议不要补大量的，就是在比如说母鸡汤，因为我不知道母鸡汤有时候大家怎么去喝，我觉得一定要是把那个油撇掉， 嗯， 因为这些脂肪进入到你的体内，其实它会大量的积攒在你的乳汁里面。其实孩子他需要更多的是蛋白质，而不是太多的脂肪，所以稍微减少一点脂肪会比较好。还有猪蹄汤，就这个稍微把油 油胶质有点太浓重了。 对，而且其实它是有大量脂肪的，我觉得稍微把脂肪去一去，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那请问这个脂肪如果孩子没有吸走的话，就留存在妈妈的体内了， 是 吗？是 的， 就化成了妈妈的脂肪。 所以你就会坐完月子之后，人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就被吹起来。 吹起来， 孩子可能没有被吹起来，但是自己被吹起来。 对，是的，是的。 所以从林心如的这个菜单上面，我们可以去学习到的就是你每天的蛋白质、纤维，还有你的包括五谷杂粮和蔬菜，这些是一定要补充到的。但是你会发现它里面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脂肪， 是 包括糖分也没有很高，这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而且碳水会比较少， 碳水会比较少， 碳水比较少。 对，所以在健身或者是整个的产后修复过程当中，碳水也是一个很大的敌人，对吗？稍后可以请两位好好跟我们讲一下。 好，对，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外国女明星的产后瘦身方法了，她们各自有自己的一些独门秘技。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Blake Lively， 她其实也算是产后修复很成功的，这是前后对比图哈。她是在分娩之后5周开始运动，而这个会进行一些举重的训练啊，游泳啊，核心肌肉的训练啊等等。但是他说他不会放弃美食，只不过在吃的时候他的食材一定会采用有机食材、然后白煮吃到肚子里面。 也是一种方法。我觉得就是中西方在食物的认知上我觉得是有一些差异的。我觉得可以去借鉴，如果你觉得你的味蕾是可以承受他们这种很白很清淡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去尝试。我觉得只要是营养比较充分均衡就可以的。 这个 是，但 是 有一点比较重要，刚才说他是产后5周就 开始 运动了。 对，我知道你要 中国的一些老年朋友会觉得你至少3个月都不要动。 对，这个要看，我觉得5周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其实已经不算短了。 对，所以一会儿我们也要好好问一下产后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恢复运动，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Candice 是产前就开始运动的，在整个怀孕期间她都在做自己就是惯常的一些运动的方式，比如说普拉提呀，或者他会在水中去走路，而且会做一些核心的运动。那产后呢，依然还是保持这样的运动的量，以及在食物摄入的时候也是以蛋白质为主，就抛去一些不必要的脂肪，然后加上一些水果和蔬菜。其实大家的宗旨基本上都是保证足够的蛋白质，这样可以产奶，然后其他的能不摄入的就不要摄入。那我们今天关于产后修复这个话题呢，我们不仅要从运动的方面来讲，同时也要从饮食的配合度，包括你自己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来考虑，制定属于你的最适合你的一种产后修复的方式。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辣妈整转。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整转。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产后修复有很多坑，不知道您有没有跳进去过。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呢非常专业，一位是首席的普拉提教练 Nina， 还有一位是体能训练的总监，也是我们的课程设计总监鲁晨。两位其实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接触到很多像产后修复的一些妈妈们，你们能跟我们讲一下现在你们所接触到的那些妈妈当中，她们都存在一些对于产后修复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吗？可以给我们总结和罗列一下吗？ 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在国人眼里面，我觉得大家就是太着急了，就是大家就是因为这个着急，所以会给自己的精神会有很多的压力，因为大家都觉得现在包括媒体或者包括外界给大家的一个形象，女性形象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形象，是一个纤细的腰身或是怎么样，她缺乏对自己现阶段有一个接受度。其实只有你对自己现阶段有一个接受度，你正视自己现阶段的身体问题，然后你才可以有机会在未来某个时段再回到你的从前，甚至比从前更好。但是大家都很吝惜这个时间，不想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个前期的这个重新重塑这个阶段上，所以会导致后期有很多就是老人们可能会说以后的月子病也好，或后期不必要的伤痛也好，就在这里。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阶段就是先去科学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就是你产后和正常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就是非常有科学依据的。那我们也需要非常用非常温柔或者非常合理的方式来对待它，让它做好准备，让为了你以后得到更好的身体锻炼也好，体型也好。所以这是我想告诫大家的，一定要放心 下速度，然后珍视自己，然后跟自己对话，这是很必要的一个过程。 不要着急， 我大概明白了，就是会找到妮娜和鲁晨的都是属于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我必须要像明星们一样生完立刻我就可以出去见人。 对， 没有找到你们的就根本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要求，我就好好的吃喝睡然后养孩子就好了。 是， 那个就是在我们眼里可能就是暂时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 而且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是在坐月子期间很放纵， 对， 然后出来以后突然觉得，哎，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要迅速的回到月子之前的样子。 他会有两类人走极端吗？ 嗯， 一类就是说我一定要跟明星一样立刻就变回原来的样子， 是的。 另外一类会说我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大吃大喝，就是找到这样一个借口给自己这样吃吃喝喝的无下限的这样一种理由，那我得好好享受这段生活。 对， 这样 都错 比较少，这样的好像比较少。 后者比较少吗？ 后者比较少， 我可是见到很多。我就是说会找到你们的一定是属于潜 有 累 对, 对， 有可能是 有要求， 有可能是这样， 会归因吧。 对， 他会有归因，因为所以我会有现在这样的状态。 嗯哼， 啊，有可能比如说孕期以后呢，他自己的食欲会增加，所以他们也会自己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为什么会体重增加， 给自己找借口嘛。 对，是的。 哎， 会有妈妈来找男生来给自己做产后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我觉得男生女生这个教练这个性别问题 也会有， 不太重要。 男生是不是会关注的角度不太一样啊？ 如果训练体系一样的话，其实大家应该关注角度应该是一样的，只是说有的妈妈觉得可能女性教练更方便一些，可能对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啊，或者说对这个身体上一些接触方面可能会更加的更方便一点。 嗯，那我们就要来实际解决问题了，就是咱们中国人很讲究坐月子。 嗯哼， 我妈妈跟我讲说坐月子不是一个月，是100天。 嗯， 你一定要把这100天就不能着风，然后把自己每一个器官这什么皮肤的毛孔恨不得都要遮起来，不能出去接触风什么的。虽然我没有完全听话了，但我还是比较乖的，在这100天当中没有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只是做一些就比较轻巧的吧，自己可以承受的。那么到底这个月子的时间，这个月子的概念怎么来理解，然后我们在月子里面可以进行什么样的一些简单的运动？ 对，我觉得这个月子概念是中国人比较特有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跟它的历史条件，历史以前的我们的生活水平是有关系的。 对， 可能在以前生活水平不是很好，那比如说冬天或者什么时候你生完宝宝，可能真的是要像现在老人要求的那样，你把自己捂好了，因为毕竟东方人的体质和西方人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其实我很理解，但是我自己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暖气，所以比较麻烦。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觉得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这里面，会有风啊，这个比如房间的这个整个设施也不一定很好，包括整个清洁环境也不一定像现在这么好。 中国人很谦虚，都说这个漏舍，真的是漏的舍。 那在西方并没有这样的坐月子的概念，是吗？ 没有没有，他们基本上是生完之后，其实马上就是可以 正常 的工作生活，没有说是一定要在床上休息， 连坐天都没有吗？ 嗯， 就生完马上就可以正常的。 但真的是有很强悍的妈妈，就是生完就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她马上会投入到她现在应该做的工作，就是护理这个宝宝。 哎，但是 还不像我们还有什么月嫂，还有父母来帮，没有。 你看袁一的表情，她就觉得很疼。哎， 因为对，这疼是一方面，因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我妈妈跟我讲月子里不要多看手机，视力会变差。然后我没有听话，我就偷看了。 然后呢？ 真的有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这个是这样，因为手机也是现在， 现在才有的。 对，才有。以前其实人没有接触到这个。现在不管是你是不是生孩子，其实你如果经常的就是离手机很近，或者是起床就看，就睡觉之前就看，对眼睛也是不好的。 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月子这个概念是因人而异的， 是因人而异的，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对。 那么妮娜能不能告诉我们，当你自己的身体给你传递一个什么样信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我可以去做一些运动了。 我觉得 而不是按天数来算， 不用按天数来算。首先你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产中这个期限，自己的身体健康程度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自己的产中产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比如说有的妈妈她是 C-section， 她就是做的剖腹产，有的妈妈她可能是自然生产，但是她做了侧切，有的妈妈她很棒，她一下自然生产也很顺利，但是只有一点会阴部的撕裂、 嗯、 就是恢复的相对会比较自然，那就这种每一种人群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感受在这时候都是不一样的。虽然它是不能以天来计算，但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感受是实实在在的，你不能就是欺骗自己，我一定要 push 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所以如果说是相对没有任何特殊状况，比如说产程比较正常，然后是自然生产，没有经过大的缝合这样的状况下，其实产后大概在2-3天之后就可以再做一些非常非常 常简单的动作，在床上仰卧的，跟骨盆有相关的，然后跟呼吸相关的。然后如果说是你有疼痛，比如说是 C-section 剖腹产的妈妈，你可能有伤口的疼痛，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医生也会建议你要多进行一些多下地走动， 下床走动，才能把那个气排出来。 第一，气排出去，让你身体的机能慢慢活动起来，对，好的血液循环，你才能促成自己的这个伤口的愈合。 嗯， 然后当你伤口愈合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也是跟我刚才说的，去做呼吸，去做一些轻柔的骨盆的训练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 好的，那么具体的训练的方式，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可以让妮娜简单的给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不好？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我们聊产后修复的那些问题。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FM 九八二 ，AM 927，女神百分百。今天辣妈正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来聊产后修复的泽环。 怎么，你是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跟你不太有关吗？ 感觉衣服上还是蛮有关系的。 为什么？ 刚生产完以后 穿 舒适。 不行，刚生产完你穿成这样，妈妈可能会说你。 哦， 不能穿成这样，对，捂得不够严实。 所以呢？ 所以你这个，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很懂产后修复的男生的话，可能对你找对象是有加分项的。 所以欢迎我们今天看节目的男生多多长一些知识。 嗯哼，好，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 嗯， 刚才我们讲到说产后修复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这个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不要非常严格的按照那个天数来，而是按照你自己身体的信息 是的 来去进行。 是的， 那我们通常每一个妈妈都知道，这个怀孕的期间这个肚子撑那么大，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胎盘前置，然后呢胎位又比较靠前，我6个月的时候，我身边的同事就问我说，哎，你是不是要生了？所以就肚子很大，于是产后就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腹直肌分离的问题。 嗯， 我们先让妮娜和鲁晨跟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叫腹直肌分离。 嗯，你来吧， 鲁晨来讲吧。 鲁晨来讲，你为什么一定他很喜欢 Q 你？ 因为鲁晨今天话很少哎。 好好好，给鲁晨机会。 OK。腹直肌分离呢，它首先是肌肉结构上的一种变化啊。那么正因为它腹直肌可以分离开，所以说才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妈妈在孕期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把这个腰围有所变大啊，让这个里面有更好的环境来承担这个胎儿。 我们来画一张图吧，我画画水平不是很好啊，我现在这个展示的这一块这个长方形，不是，就假设是妈妈的腹部的这一块这一块面积，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正常的腹直肌中间是分一条缝的，对吧？ 是的。 然后可能每个人有4块、6块、8块不等吧。 是我能看到的，是能看到的不等，其实每个人都是有8块的 啊，每个人都有8块，我一定要画出8块来。OK， 你说每个人都有8块腹肌吗？ 对，只不过看不出来。 腹直肌是有8块的， 我一直以为我只有1块。 你是看到的， 还是很像的，对不对？所以原本他们是这样整齐的排列着 的， 虽然也许看不到，但是在你经过孕期10个月肚子的撑大之后，等到生完孩子，你的腹直肌会在中间这一块分开。 因为被撑过了，等于中间溜了个缝。 对，它这个组织肌中间那一道叫腹白线，其实它就是筋膜的组织。那么腹肌呢，大家我们看到，可能大家更认为更多的只有看到腹直肌，其实腹部是分为四层肌肉的。 四层。 对，人体的在上就是躯干上端的旋转啊、弯曲啊、扭转，其实都是靠腹部来发力的。 嗯哼。 那么腹部它分担的这个角色也是不同的。 嗯、 那么腹直肌的主要作用呢，它是让我们身体变得向前弯曲 啊 或者卷起你的骨盆。 嗯哼。 啊，那么腹直肌它处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这个肌肉的第三层。 嗯哼。 啊，第三层。那么中间这个就腹白线这个位置呢，在妈妈怀孕的时候它是可以分开的。 嗯哼，是为了容纳胎儿的那个位置。 对对对对。 可是当孩子真的生出去了以后，它并不会完全恢复到原来。 对，它是可以恢复、嗯、但是会比较难。这个一定 要 看你 靠后天的。 是的，看你之前有没有很好的这个运动经历，身体素质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看你后期有没有更好的去恢复或者修复。 那如果有的妈妈说、 嗯、 我就不管它了，它该怎么分离就分离、 嗯、 我也对我的体型没什么要求。它、 嗯、 会不会真的对我们的生理产生一些影响呢、嗯、如果腹直肌一直分离的话。 会的，因为我们在人体结构当中呢，大家更多是看到一些我们通过训练身材的变化好看的肌肉、 嗯嗯、 其实每一个肌肉都是有个功能的。 对， 我们人像个机器一样啊。那么你的肌肉的功能越好越健全，那么你整个人的整个的动态的过程啊，你的姿势啊，你的结构啊，就会变得更完好、 嗯、 那么首先肌肉是帮助人保持姿势的、 嗯、 然后就是在你动态当中呢去帮助你完成各种动作的、 嗯、 那每一块肌肉都没有说白长在身体上，都是有它特殊作用， 每一块肌肉都有自己的作用。 对对、嗯、大家很多都说在训练当中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说练腰部的力量、 嗯、 啊，说练腰肌什么腰部力量、 嗯、 等等。其实我们的腹部是给腰部呢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和帮助啊、 嗯、 不管你是在躺卧或者走路或者说行走当中，那我们这个腹直肌分离以后呢，它腹直肌的这种的功能就会下降。所以很多妈妈你看在产后以后 她不训练她会说腰疼，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的，她的腰就承载了过多的压力。 听妈妈讲过这样的话吗？ 没有听袁姨讲的。 我才没有。那接下来就要说完了这个腹直肌的问题以后、 嗯、 我们就要问两位了，妈妈们在产后能不能自行来检测我到底腹直肌分离到什么程度、 嗯、 因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腹直肌分离、 嗯、 那我怎么来自我检测我的分直这个腹直肌分离是一指二指三指，我们是经常可以听到几指几指。 是是，其实这是蛮简单的，如果是能、 嗯、 能找到自己的亲人啊、嗯自己的丈夫或者帮你做一下，其实更好。因为有时候对，因为这时候要看你整个腹部的脂肪的一个状态，如果脂肪很 太厚的话会摸不到。 对，太如果自己摸的话，尤其是在做一个卷胸的一个动作里面去摸、 嗯、 可能会不太能摸到。 我想到一个画面，有人说来泽华你帮我来摸一摸，你就摸在哪里，好厚，脂肪好厚。 你千万不可以这样说，你知道产后的女性她其实是蛮她很敏感 ，不能对产后的妈妈这样说。 你应该说一直是嗯不错，我快摸到了，这个 也很伤人啊。我快了，一个小时了，我快摸到了。 那只能说明你的技术有问题。其实这个技巧是很简单的，所以我可以、嗯、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好， 就可以 稍微 演示一下， 那我来做示范 好 不好？我们把这个镜头移到我们的表演区。现在我和妮娜来到这个表演区之后呢，我现在要做的是平躺下来，对不对？好。 所以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来学习一下到底怎么样来测自己的这个腹直肌哈。现在妮娜来教这个袁一我们躺应该怎么躺，然后鲁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看他们这个动作做怎么样。 对，现在就是做这个动作，其实这不是一个做动作了，其实这是一个测试嘛，所以你不需要、 嗯、 你只需要的就是躺下，然后呢就是相对保持放松就好了。然后这个时候自己先去把腿稍微屈起来一点，现在你做的非常好。然后这个动作很简单，我们都做过仰卧起坐对不对，所以仰卧起坐需要你整个上半身都要卷起来，然后去往前够，这个就是很简单，只需要让你把胸口胸椎剪到你的肩胛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个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测试的人， 哇，脂肪要出来了，好多好多，天哪，画面就溢出来了。 没有，原因是非常棒的，嗯， 他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这个时候呢，测试的人会把手先放在他肚脐上下附近去横向的去摸一摸，因为这个时候我会感到原因，他是还是有腹直肌分离的一个状况。那我自我的感觉是大概也要在两指半到三指之间。就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用指头是横向去放，你就可以用一个指、两个指放进几个指头，代表它分离了多少，然后躺回休息就好了。然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腹直肌分离在两指半到三指甚至更多的情况下，这个产后的这个锻炼和修复需要特别的护理和注意。 嗯， 因为稍一不注意的话，你会产生更大的分离。 妮娜老师提问，请问原因是睡着了吗？ 没有，他很舒服的躺在这里。 好，欢迎二位回归。 如果训练不得当的话，可能会相背而行。 对，其实腹直肌分离这个事情是每妈妈都会遇到的，只不过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在产后，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自己有腹直肌分离这个问题。但当时的那个教练给我测的时候说是不到两指，但是我后来会发现说我这个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第一是可能我没有用对方法，我没有再去针对性的去练一些核心的位置，而是着急去把我的四肢先瘦掉。所以你在迅速的脱脂刷脂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皮肤其实是会产生松弛的这种状态的。然后再其次，在进行到专门的举铁的训练的时候，我会着急的去做一些卷腹的运动。后来我在认识了妮娜之后，妮娜其实告诉我，我的腹直肌现在这个分离的状况其实比之前还要严重，所以我现在就不适合做卷腹的运动了。 是的， 对，可能是跟这个动作有关的。 对，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有腹直肌分离，我觉得其实也不用紧张或者是害怕或者担心，其实这样情况的人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首先你要认清自己的这个现在现状，然后并接受它，然后去想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可以把它改善。 这个问题我回家已经哭了三天三夜了。 你到现在眼睛都是肿的。 没有，其实正是这个问题就好 了。对，刚才那个鲁晨说了，就是我们的腹肌不是光只有腹直肌， 对， 那我们还有其他几层肌肉，他们这几层肌肉其实这个时候就要很好的去工作，然后来分担我们腹直肌可能是在运动中产生的这个收缩和压力。其中首当其冲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腹横肌。其实大家对腹横肌的了解可能会比较少，可能经常运动的人会听到 这个 概念。 对， 腹横肌，但是腹横肌对于产后的妈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腹直肌的走向是从上到下竖向纵向， 对， 腹横肌是跟它正好交叉，它是一个横向，从你后边的腰的筋膜到你前边，就像一个束腰一样。其实 好像腹横肌是人体当中唯一一个横向的肌肉。对吧， 应该我的印象里应该是比较大块的一个横向肌肉，一个要比较扁平。然后它呢是和你的整个呼吸，因为呼吸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说到，但是我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产后的妈妈需要去做很多的呼吸练习。大家都觉得自己我会呼吸啊， 我活着还不会呼吸吗？ 对， 但是这是两回事。呼吸有很多种方式，呼吸的功能也有很多种。如果你在产后能够善用呼吸，其实你在家在一个月，如果你不出家门的话，在家你就可以很好的去做一个修复 啊。 对， 靠呼吸就可以做修复， 而且对运动也会很有帮助。 对， 好了，泽华又找到了一个可以偷懒的方式了。 真的，别的我都不想听，只听到这一句就可以了。 没有看到他的 眼睛放光了， 太简单了。 对，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呼吸，对不对？这个是需要大家，如果是他在产中，如果有好的教练带领一个孕妇从她的产中一直能过渡到她的产后的话，其实她就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对， 比那些之前什么都没有做过，可能就她就不知道怎么样去。 我感觉可以单做一期节目了。 对。 对，这个因为这个话题是很大，其实可以讲很多。因为你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讲的是腹横肌，我又讲到了呼吸，但是腹横肌和呼吸是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把呼吸练好了，不仅是腹横肌，包括我们女性非常重要的骨盆底肌可以被训练到 啊。 是的， 对，其实在生产的时候大家也会，就是助产师，好的助产师会告诉你说怎么来配合呼吸， 是的， 去放松你的盆底肌，然后帮助胎儿顺利的能够产出。 是的， 电影当中也经常会有这样的画面。 但是电影当中那个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误区，他是你看到很多人都是憋着气满脸通红，然后对，然后实际他用 push 这个词，他用推，使劲往外推，其实不是。更多的时候其实你要配合呼吸，当你呼吸的时候，你的横膈膜、呼吸膈和你的骨盆底肌是配合的。其实这个骨盆底肌它自动它会用一种滑动的方式来推出你的婴儿，而不是憋着气。你越憋着气， 所以生产的状态没有那么抓嘛，是吗？ 其实没有，但是你是需要受到很好 好的训练， 对， 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做。而且这个时候妈妈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他们，他们很着急很紧张，他们会有一种人最本能的方式，就是最纠结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对 对。 但如果他们之前学到了怎么样去用一个比较好更加舒适更加合理的方式去生产的话，他可能就没有这么难受。 对、哦、那如果就刚才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有妈妈们跟着妮娜和袁一一起来自行检测了一下复制肌分离程度，而有很多妈妈，有一部分妈妈比如说遇到了像我这样两指以上的分离程度的话，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因为卷腹是不可以做了吗？ 是的。 做什么样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加快腹直肌的这样的这个修复？ 对，那刚才从腹直肌我们就讲到了腹横肌嘛、嗯、其实这个时候你要重建的是腹横肌， 嗯， 还有整个腹外斜腹内斜肌的它们的功能性的这个作用，然后来减少这个腹直肌的继续收缩和继续向外拉拽的这样一个功能、嗯、所以呢腹横肌我们就可以通过简单的呼吸嘛，比如说腹式呼吸，我不知道大家对腹式呼吸有什么样的理解。腹式呼吸其实蛮简单，就是你当你就是感觉这个气是可以吸到腹部的。 闻花香。 对。你就把腹部膨胀出来， 嗯， 就是那样， 就吸气的时候是把肚子鼓起来， 鼓的。 闻花香那样更多可能是胸式呼吸， 对，可能是这里， 所以要吸到 会变得更 不能呼的那么浅。 丹田呼吸， 对，丹田呼吸，但是这是一个有、嗯、对某些人现在是比较抽象的。其实最简单的是，如果你能够平躺，像刚才你那样，你可以把自己的手放在自己肚脐附近、嗯，那你给自己一个提示，那我吸气吸的比较深，那我的肚子可以鼓起来，鼓的这个动作可以把我的手轻轻的推起。 嗯、 感觉自己的腹部像一个水球一样被胀开， 嗯， 然后吐气的时候， 对，吐气 非常好。然后慢慢的，然后它在像一个潮涨潮落的感觉，然后你的手随着你的吐气的再回来， 嗯， 然后随着你熟悉了这个动作模式之后，你可以加大它的量。当你呼吸的时候，呼吸的再彻底一点，你肚子可以鼓得再圆一点。你不要怕鼓肚子，你说哎呀我腰会变粗，这是一种误区。 感觉在上小课呗， 只有吃多了你才会腰变粗。 你知道播音主持的其实原理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也会讲到这样，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嗯、找丹田这个感觉还是比较好找的。 对对，所以一下子就提到了这个点， 仰卧的时候会更容易找到。 对 对， 这是一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来建立这样的一种呼吸模式、 嗯、 也就是说你在二十四小时，因为人总是要呼吸嘛， 对、 嗯、 你在这个什么都不干的样子的情况下，你就比别人多了一种训练方式。 是的，是的， 而且不会很累。 对，不会很累， 你就光记 着。但是要专注。 对对，这个事情很重要。对，鲁晨说的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专注、如果是你一边弄孩子或者一边烦恼一个事情的话，你不可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呼吸模式。 嗯，哎，但我觉得有时候你烦恼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来呼吸 的 话，烦恼就会减少很多。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这 跟运动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有人运动完会比较愉悦？就是这样，因为运动的时候他不会考虑太多其他繁杂的事情， 就没有杂念了， 会比较投入。 对， 所以训练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头脑会比较清醒。 对，所以这个瑜伽也是这样，他们多用的是腹式呼吸嘛、 嗯、 其实他希望的是你更多的感觉腹式呼吸带给你身体精神上的一种，它是真的能量也好，或者是 relief 一个放松也好， 嗯，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它比别的胸廓式呼吸或者上面浅表式的呼吸在这个层面上的功能就要强大很多。 是、 嗯、 对， 这种呼吸方法腹式呼吸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会哈，这是一种产后修复对于腹直肌分离修复的一种最简单易行的方式， 尤其在初期的时候 入门级的。 是的，是的。 那么当你掌握了这样一种方式以后，有没有再进阶一些的动作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把我们的腹直肌练得再更完美一些？ 我觉得腹直肌的处理一定是先要解决深层肌肉，但这个深层肌肉其实它是分很，它是一个立体的，它不是一个表层、 嗯、 我只是前面或只是侧面，它是一个立体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无论你是否有腹直肌分离，产后的妈妈们先从骨盆的小小的转动，我们叫 pelvic clock 也好 pelvic tilt 也好，就是先从这个骨盆的这个转动来恢复我们整个从里到外从前到后的一个深层肌肉的一个修复。 有些妈妈会转胡辣圈，这算是一种运动吗？ 转什么？转胡辣汤。 胡辣圈。 胡辣圈那叫 我们那边叫胡辣圈。 100块钱买了一桌块钱。 有没有很好记胡辣圈？ 听上去很好吃倒是对的。 对对对， 所以呼啦圈是有用的吗？ 呼啦圈我不倒是不 太建议就是妈妈们产后就马上去做，我觉得 它属于剧烈运动啊。 对，我在我眼里它属于剧烈运动，它属于表层肌肉大肌肉的运动，因为整个身体被调动起来。现在我说的所有的运动都是在你看起来非常微弱非常小但是有很多的专注的情况下去做。 嗯， 比如说躺着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这个骨盆像一个小船一样在这个平静的水面上轻轻的摇曳，这时候你会感觉你自己的后面的腰部会一会儿被轻轻的压住一会儿被轻轻的抬起，然后配合你的呼吸去做这样一个动作。 那就只能平躺着的时候， 平躺也可以，坐姿也可以。如果你有这种健身球，大的健身球，坐在健身球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健身球你要去控制那个平衡感，所以它会更敏感一些。 对， 对， 对，是 提供了不稳定的环境。 对对对， 我刚才学习了一下就只能感到腰在往前动。 你坐得太后面了，你要坐也得往前稍微坐一点，找那种不平衡感， 然后靠 臀部。天哪，你在干什么？ 对呀、我在学习啊。 它是两个层面，就是女性在整个怀孕期间，她会产生一些姿态上的变化， 对， 上面因为她的骨盆 会 前倾，腰会变短，然后有的人会开始含胸，以前没有含胸的开始含胸，因为她整个重力的重心，因为她这个腹部的增长，它重心是在变化的，所以它身体很聪明，它要去寻找这种重心变化中间的、对平衡，所以它会重新排列、这个不是不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做产后的时候需要去矫正它、那从刚才骨盆的这些动作其实先矫正的是腰部、那胸口胸椎这个其他它会有其他动作需要去打开，尤其是哺乳的妈妈，因为这个地方现在会有很多 重量也变重了， 对，重量也变重了，还有很多腺体其实很容易产生一些堵塞也好，当你越压迫它它越产生堵塞，所以其实这些很多需要把它打开，像一朵花朵一样把自己打开是很重要的、然后再加上底下骨盆的一些小小的动作，其实这些如果你能坚持做上两个月以上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感受。对， 那等到我两到三个月之后其实我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开始生活和工作了，我依然没有时间大量的时间去找一个私教去练我的全身各块的肌肉，我还想在家里面自己练核心的话，像平板支撑这样的动作是适合腹直肌分离来做 的，是可以 的， 是可以的，但是 要做对， 但是要做对。另外一个平板支撑对女性来讲，尤其是对新晋的妈妈来讲，一定要是在膝盖处来去支撑，不要去做 长。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吗？ 可以的呀。 好， 但是我今天的衣服会比较宽松一点，就是。然后是在膝盖支撑，然后在肘支撑，就 用肘和膝盖来支撑是吗？ 不要过度，因为 就不用全部的。 我去给妮娜拿一下话筒好不好？ 我又过来了，给自己 Q 一下镜头吧。嗨， 我们现在 看到一个帅气的我了。 来，我们现在把镜头给到我们表演区，看到妮娜是用胳膊肘和膝盖的位置来支撑地面的。有什么要领要告诉大家吗？ 几个我一边做一边说哈。几个要领，第一个就是感觉一下自己的肋骨的位置，如果肋骨已经是塌下去了，那么你的腰椎其实现在在一个超伸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需要的肋骨收起来，然后骨盆尽量保持它的一个中立位，但这个中立位就是只要你感觉自己的腰线是被拉长就 OK。 那上半身呢要感觉更多的是用肘把自己的身体支撑起来很稳定，如果像我这样现在看到，如果可能看到我现在的两个肩胛骨中间已经出现了一道沟沟，那可能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需要把这个沟沟填平。 我必须要说，对，我从上面因为看得很清楚，妮娜这个肩胛骨这边这一片后背这一块是完全展平的，而没有咱们平时有些人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肩的中缝这个地方陷下去，对，然后肩胛骨就会很明显。如果你能明显看到两块肩胛骨的话，那你这个动作就没有做到位。 对，所以这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你给自己的提示就很简单，就是用你的小臂，因为现在我支撑是在小臂上，你只需要把自己的身体远离小臂多一点，感觉自己的小臂要融入到地板里面去，把地板推走这种感觉就对了。OK， 然后在这里保持，然后继续做呼吸练习，因为所有的练习都必须配合呼吸。然后我不建议一下子做很长时间，然后也不建议做这个长立臂的，就是你整个腿是长的，因为在这个时候通常你的腰一定是会超伸的，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核心。 正常大家应该会做60秒之内吧，以60秒为一个基准。 对，我觉得60秒甚至更短一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如果你能做得很标准， 时间来衡量一定要做多长时间，一定要以自己的身体感受来， 每一秒动作都要标准。而且我看到妮娜的脖子其实从脖子开始一直到腰到屁股那边都是一条线。 是的是的， 这个很重要。就因为我是做这个练习，我是练这个的，所以我知道。但是对于很多妈妈来讲，可能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他可能头也掉下去了，或者头是在仰着，他身体没有在一个线上，就是你说的，其实就是我们想找的这个延长线或者中立位的位置。这个其实如果他产前有这样类似的训练的话，他自己在产后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嗯， 好，我们俩要回味了，不然我们俩可以一拜天地。 不得不说，这个画面真的很神奇。 谢谢妮娜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虽然说教的动作都看似很简单，但其实都非常实用。 嗯， 包括一开始怎么来自己自行的检测这个腹直肌分离的程度，这其实也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想要告诉大家的，产后修复这个事情它是不可以着急的。 是的，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当然你会说，那明星他们怎么可以实现这样的？那他们有他们的苦衷。 是的，是的， 一定 是 苦衷啊。对呀、啊， 是我没看到的。 对， 我是没看到而已。 他们的光鲜背后， 并不是他没有付出， 是 对 看不到他们的泪水。 下回我们可以试一试，扒一扒， 找明星吗？ 请明星自己来讲一讲，来哭一哭。 我觉得明星可能不太愿意把这样的不光彩的一面展示给咱们吧。所以我们做自己的这个产后修复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你一定要认真面对自己，正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去追寻一些很华而不实的东西。 嗯， 因为这可以让你走得更远，让你生活得更自由。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传递给了另外一个生命。 对， 我们希望用健康的心态和身体来能够长久的陪伴他。我觉得如果你能长久对待这个事情，你也就不在乎我可能会花半年或者花一年的时间去让自己 get ready for the next step、 嗯、 就是准备好下一步、 嗯、 可能要比以前的自己更好。 太棒了，我真的很羡慕你们遇到了辣妈症状，遇到像妮娜和鲁晨这样专业的教练，能够给你们带来最正确的方式去面对产后的自己。那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两位经常来我们节目来告诉我们更正确的产后修复的一些方式，好吗？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女神百分百，稍后为你带来九八二狐狸榜，我是袁一， 我是泽环， 明天见，拜拜， 拜拜， 拜拜。 Pick your diamonds, pick your pearls,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